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浏览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昨天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曰喜怒，曰哀惧，爱物欲，七情具这一句，介绍的呢是我们人的七种情绪，这是本能的反应。昨天我们聊过了喜，今天咱们说说这怒。这个情绪大家都不太喜欢，无论是别人冲您发泄这个情绪，还是您自己有这个情绪，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这种负面情绪呢，对人对己其实都是一种伤害，而且持续的时间很可能有时候会比这个情绪存在的时间还要长，它有后续的这种影响。所以呢，这类情绪相比起那些正面的我们说高兴的情绪来讲，可能更需要我们去有意识的呢去控制啊，因为人在发怒的情况下，很多时候是一个冲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是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或者一些过激的反应的。换句话说，就是事情过后你可能会后悔。我们说与其将来后悔，不如在这种负面情绪影响你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自我控制，调节一下，不要让这种情绪呢过度的去外露。这方面啊，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其实有不少的例子，这其中最典型的一段当属马志明先生的那段代表作《纠纷》。作品中这两位年轻人丁文元、王德成啊，就真的是因为生活中的一点琐事，小的不能再小的一点事儿，两个人啊都急了眼了，都被这个愤怒的情绪所左右，最后呢归派出所啊。当然人家警察是很有经验了，两位啊蹲蹲信儿，等二位这发怒的情绪过去了，这事儿自然也就过去了，因为其实根本就没事儿。我们在生活中处理这类情绪的时候啊，不妨想一想这段相声蕴含的深意。我们来欣赏马志明先生和谢天顺先生表演的这段相声《纠纷》。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哎，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那当然 啊，难免都有矛盾。 不假。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嗯， 得容人处且容人。 这话对呀。 走在街上， 嗯，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这背不住的事儿，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 嗯，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那当然了。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哦，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哦，不重， 没压重。 嗯，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对呀，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哦， 哎，说你来说你来，能脏打个脏，推你妈车留点神。 这个也不含糊。 嗯， 好吧，能地了， 能地了，你要我叫， 要你叫，活该，应当要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到了派出所，压我架了，给我看去。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 走啊，哪儿也不尿你。 为这么点小事，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真去了？ 嗯， 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啊！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 哎呀， 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过来，把车钥匙扣下来。 嗯。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

全家无限用。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瞧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孟学读物。下边呢，我们要看一看人这七情里的第三种情绪了，曰喜怒，曰哀惧。哀也就是悲伤。悲伤的情绪虽然在通常意义上啊，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负面情绪，不太好啊，毕竟是伤心，看到人在哭泣嘛。但是它和其他的负面情绪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悲伤的情绪啊是疏解我们心中压力的一个有效手段。很多时候有些人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压力啊，你说真愣自己硬扛着，不让自己心里面的这种难过的情绪去表达出来，反而有些时候啊，咱们通俗的说法，容易憋出病来。但如果在压力之下能够去有效的舒缓自己心中的压力，哪怕是通过大哭一场啊，我们说这种悲伤情绪的发泄来使得我们的压力得到一个疏解，那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啊是有好处的。古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认识的很深刻，明确提出了一个四个字的标准，叫什么呢？哀而不伤。哀是可以的，人遇到难题，遇到困苦，遇到委屈，都可能产生哀的情绪。哀没有问题，但我们要把它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这个限度的标准就是，这种哀的情绪啊，不可以真的伤害到我们的身体。这其实呢，传递的是儒家思想当中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庸之道。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有节制。您别看相声是笑的艺术，但是呢，它对于我们人类情绪的这个研究啊，那是深入到各个方面的。即便是对于哀伤的情绪，对于哭，相声也用它独特的艺术视角啊，进行过分析。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就来一起欣赏田立和先生和刘学仁先生这两位天津的相声名家为我们表演的传统相声《哭的艺术》。 你看我们两个人跟这一站 啊， 那为什么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为什么呀？ 啊，看我们俩跟这一站 怎么样啊？ 这舞台的画面太美了，多协调啊！ 啊， 买肉好了，肥瘦。相声特点 啊， 三言两语， 嗯， 哎，就能使人发笑。 对， 大家听相声笑了，还有个规律、 啊、哦， 嗯，小时候来得快，回去的慢，大眼犄角发现乐纹 哦 啊，哪位听相声听得可乐的地方都这样 是吗？ 啊，我学学 啊，您给来了， 说得不错， 嗯， 好，嗯、真逗。有意思啊来得快回去的慢 哦， 相声来得快回去的快就难看了， 不见得。 来来 啊， 说的不错，这个有点意思，哈哈，受得了吗？ 这事不怎么样。 大笑怎么笑啊？ 怎么笑啊？ 笑的声音越大，眼睛闭得越紧、 哦、 嘴张得越大， 是吗？ 多点笑 啊。您给来了， 说的真逗， 嗯， 有意思，哈哈，真逗，哈哈哈哈哈哈！哦，眼睛闭着紧， 嗯， 嘴张得大， 嗯， 瞪着眼睛，闭着嘴难开， 是吗？ 来来， 嗯， 说的不错，这个有意思，嗯， 我这非得给憋死啊！ 笑有规律， 嗯， 哭也有规律， 有什么规律呀？ 简单用几句话就概括了， 哪几句呀？ 分谁哭谁 哦， 儿子哭爸爸，震天动地 哦， 女人哭丈夫，真心实意 啊， 儿媳妇哭婆婆，虚情假意，姑爷哭丈夫娘，嘿，野驴放屁。朋友哭朋友，孟良哭焦赞，纯粹瞎扯淡。 那我得问问你 啊， 这第一句 啊， 儿子哭爸爸 啊， 真心实意 啊，对， 这是怎么个哭 法？那为什么呀？ 啊，为什么？ 对， 嗯， 这个父母由小把儿女拉扯大了，长大成人，娶妻生子， 嗯嗯， 啊，父母死了，做儿女的真哭，发于肺腑之间， 哦、 顿足捶胸，大放悲声，是震动天地， 是吗？ 女人哭丈夫呢， 啊， 真心实意， 哦， 比方说夫妻俩 啊， 结婚这么几年了， 嗯， 感情特别的融洽，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哦， 突然呢，这个男的打了个嚏子死了。他平常啊高血压，这气氛劲儿大点、 啊、 把脑血管给震裂。 你就说脑充血不完了。 女的是真哭， 是吗？ 哭什么呀？ 啊， 哭天。 哦， 旧社会重男轻女、 嗯、 男人叫男子汉大丈夫，男人死了叫当头人没了。 哦， 丈夫的夫字去了头，那不念天吗？ 啊， 哭的时候走小辙，哭天儿一哭起来有折有板有腔有调，有相当高的艺术性。 哦，这里还有艺术性， 我给您模仿模仿 啊。您给来了， 来来， 嗯 嗯。我先培养培养感情吧。 这还有培养感情？ 我的天儿 啊！哎，我怎么没听出什么艺术性来？ 没听出来？ 没听出来？ 你听这旋律多美呀、啊！ 这还美啊！ 你听这节奏里头有三嗨嗨，还连个后勾。 哦，还有一勾。 哎，注意啊！ 啊，您来了。 我的天儿哎， 哎，这要是多嗨嗨几声成吗？ 啊，多来几嗨嗨。 哎， 难听， 好听。 我的天儿哎，那呀哎， 这儿改 买帮子了。 这是女人哭丈夫。 哦 啊，这感情是真挚的。 哦，真的。 哎，朋友哭朋友 啊， 更假了， 是吗？ 过去那讲究拜把兄弟。 哦， 一拜拜多少盟。 嗯嗯， 把兄弟大哥死了， 嗯， 本人们心里不愿意去，不去不合适。 那是 怕别的朋友戳脊梁骨，怎么办？拿不定主意了 啊！ 回家先跟自己老婆商量。 哦，先商量。 哎，我说， 嗯， 家的，把你大哥死了， 嗯， 你说我怎么办？要怎么办？ 嗯， 去呀、啊，吊孝，见面就哭、 哦。 我知道哭，我告诉你，我心里不难过， 嗯， 我眼泪掉不下来。哎，你个窝囊废， 嗯， 我教你 啊 啊。这有嘛了，拿手绢挡上脸，进门哈哈两句就完了啊、 哦、 有人劝就别哭了， 嗯， 一让坐坐那就吃，看着馒头富裕，跟我们家几个多带几个来。这位真听话 啊， 老远的拿着手绢， 嗯， 挡上脸。 哦， 大哥呢？大哥两位好，后哥哎， 别哭。什么眼神儿啊， 走错门了， 走错了。 这叫哭吗？ 啊， 这不叫哭， 那叫 嚎。 哦，这叫嚎。 干打雷不下雨， 嗯， 光有声音不叫眼泪 啊， 有声有泪，声泪俱下才叫哭了， 是吗？ 最难过最动心是什么呀？ 嗯， 气。 哦，哪个气呀、啊、 三点水一个立字儿，有泪无声谓之气。 哦， 什么时候用这个气呀、 啊、什么时候啊？ 比方说夫妻俩结婚六年了， 嗯， 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啊， 男人回家什么叫饭生了， 嗯， 哪个叫菜咸了， 嗯嗯， 没挑过错。 哦， 六年了，两个人没红过脸， 您 连一句错话都没说过， 嗯， 女人得肠病死了。 哦哦， 哎，还撂下俩孩子， 是吗？ 大的五岁，小的怀抱，刚会说话。 您看看， 这时候男人难过， 嗯， 可不敢哭出声音来。 为什么呀？ 我说的不是现在，倒退几十年， 嗯， 那会儿啊， 啊， 哎，自己女人死了，男的不敢哭出声音来。 为什么呢？ 社会有压力。 哦， 街坊邻居老太太她笑话 啊， 这种人呐、啊， 嗯， 没出息。 哦， 没见过女人， 嗯， 问心里怎么样？心里真难过。 那是 难过，可难过不够十分难过， 是吗？ 也就有五分难过。 哦， 看见屋里头死者在那停放着， 嗯， 床上一看，被褥子乱七八糟，没人叠 啊， 窗户帘没人摘， 嗯， 地下痰盂满着没人倒，烟头火柴盒满世界全是没人扫。 嗯， 这个够六分难过了， 六分了。 院里这么一看呢， 啊， 刚搭了一口棺材白茬儿，没上漆，棺材盖就那立着， 嗯， 这够七分难过了。 哦， 屋里桌上这么一看， 嗯， 哎呀，中西药、诊断书、照的相片都摆满了 啊啊！ 哎，这么厚一大摞。 哦， 桌子角上 啊， 放个砂锅。刚熬得的药还蒙灌下去了，人呢就咽了气了，这够八分难过。 八分了， 大孩子五岁了 啊， 懂事了、 嗯、 要哭哭不出来，不哭委屈，站在这床边上俩眼发直、 嗯、 小孩子没经过事， 哎， 都吓傻了。 嗯， 这够九分难过了 啊啊！ 墙上这么一看， 怎么样？ 呵，挂着结婚照的相片，结婚的时候多幸福啊、 嗯、 男的戴着大礼帽，穿着大礼服，女的戴着珠冠，抱着花。 哦， 那小两口挎鸽子这么一照， 嗯， 现在人有气儿没了 啊， 有心把相片摘下来摔了吧，怕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死者，不摔看着烟心，这够十分难过了。 哎，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怎么办？来朋友啊 啊， 哎，人多一解劝，人多面子重，应该难过就不难过了。 对， 把这劲儿就岔火开了。 哎 啊，来朋友得多来 啊， 来一个就要了命了。 嗯， 你怕来一个呀？ 啊， 哎、就来一个。 哦， 那哥几个没下班 啊？ 来，这位是代理人， 是吗？ 坐三轮来的， 嗯、 到门口下车， 嗯、 给了车钱，把三轮打发走、哦。一进院就看见了。 嗯， 大哥， 抱着孩子在屋门口这站着， 嗯， 赶紧过来说两句人情话。 怎么说呢？ 大哥，嫂子估计还是没熬过去，哎，让您糟心了，让您糟心了。 哎，这个糟心是怎么回事？ 哎，这咱们天津市的人情话 啊， 平辈死都叫糟心了， 嗯， 哥哥嫂子兄弟这死了叫糟心了， 哦， 长一辈死就不叫糟心了， 那叫 父母之丧叫烦恼烦恼。 那要是小一辈呢？ 小孩死了 啊， 也不叫烦恼，也不叫糟心， 那叫 哎叫糟心了。 糟践了， 挺好的孩子，你糟践他干嘛呀？ 那是， 别等大哥那说话 啊啊！ 1000块钱掏出来 哦， 往桌上这么一放， 嗯， 大哥，带着吧，这是1000块钱， 嗯， 哎呀，说话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哥几个下班都来，来的时候再凑1000， 嗯， 啊，棺材多少钱？医生多少钱？医院短人医药费不短，短账。咱们记账还， 嗯， 记事办，啊，回头我们都来， 嗯， 有什么活该跑腿的，办什么事儿，您可别客气，咱们是自己弟兄。 对， 我呢，这人心直口快， 嗯，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哦， 天气太热 啊， 别放日子多喽， 嗯， 放日子多了怕街坊邻居不满意，再者说您看着也受不了啊。 对， 啊，我劝您是。忍痛节哀，保重身体呀，啊！ 呵 啊，嗯，事业要紧， 对， 打起精神出去还得奔去了。 那是， 孩子，甭忧虑啊， 嗯， 先搁您弟妹那儿去，吃喝穿戴我们两口子负责，让孩子受不了委屈。 您看， 等缓开手， 嗯， 我们哥几个，过过这热乎劲儿， 哦， 一定出头。再给您介绍一个年貌相当的， 哦， 有文化的，有涵养的， 嗯， 把孩子们培养大了，是一家的人家。哎，搁着哪位朋友也得说这些话吧？ 都得这么说。 姐，这儿这位男的一跟朋友说话，有话可就说不出来了， 哦， 话就在嘴皮那碰， 嗯， 眼泪不敢往下掉，在眼圈那转 啊， 这就用上这个气了。 哦， 今儿怎么样？我给您学学这个气。 哦。 大家现在把手绢都准备好了啊， 哎，准备手绢干嘛？ 就是擦眼泪。 哦， 那会儿说我听相声来为乐呀，哎， 那是 这哭多别扭啊。 嗯， 哎，架不住我学的像有生活，就跟我家里出这事儿一样，到时您自然而然的这眼泪就掉下来了， 嗯， 要怕难过怎么办？我教您好主意。 什么主意？ 看我学的像， 嗯， 有生活啊，动了感情了，怎么样？ 怎么样？ 这事儿眼泪别掉下来，赶紧给我鼓掌，哦，您这一鼓掌被难过劲儿吵开了，您就不难过了，光惦记乐了。 哦， 这办法怎么样？ 好， 咱说话就学。 嗯 啊，朋友在这儿对过站着了 啊 这位抱着孩子， 嗯， 哎，您别闲着， 怎么 需要您了？这儿 哦， 扮演一个角色。 哦，我演个角色。 哎， 我演个什么呀？ 来，这死者。 哦，我演那死人 啊。哎，对 啊， 这死人也没什么病， 哦， 昨天吃100包子撑死的。 您看我这出息， 您看肥头大耳能像有病的吗？ 那是， 来吧，抱着孩子。 哦哦， 兄弟，把钱都带回去。 嗯， 啊，我这不短钱花。 嗯， 即使啊拆得不开，一定跟你们哥几个张嘴。 嗯， 看那哥几个， 嗯， 都别来。人呢，我都安着好了，兄弟。我不难过，你看， 嗯， 啊，你看我难过了， 这还不难过？ 我懂了，长胳膊拉不住，短命棍儿，不是哥哥疼钱不给治， 嗯。 中医西医推不出门去，就是没看好。大义得病，京津两地各大医院都跑遍，就是没看好。我对得起他，他就对不起我们孩子大儿。你问问院里头，那嫂子跟我们这六年怎么样啊？六年没有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打灯笼都没地方着去。前些年哥哥没工作，一天吃半顿饿半顿累累苦腰带，跟我过这苦日子，都没说是不好的。现在家里头白米白面，使着用着，什么都有了，他可就完了，也不是他没命，也不是我们孩子大没福。我知道上班，这班怎么上？我这孩子怎么弄？兄弟，你还有事儿吗？要没事儿，你先回去得了。我是实在受不了。这就是这个气 哦。 没有说女人死了男人放声痛哭的 哦， 有这样的吗？媳妇儿哎，要了命了，你死了我怎么办？你再找一个得了。 欣赏了田立和先生和刘学仁先生表演的这段哭的艺术，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三字经里面介绍的人的七情啊，喜怒哀咱们都聊过了，下期节目呀咱们该说说这第四样情绪了，惧。欢迎您到时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